变再不重要，欣赏彼此的情报才有个依靠。有太多人太多事夹在我们之间吧，沙沙群太多群啊，若就连风吹都要干扰，可是你不舍得一直走在黑暗里下头，想追风想自由，想要一直想自由，去看海到世界流浪。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别管他是非，只要我们能绝对。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才有个依靠。有太多人太多事夹在我们之间吧，沙沙群太多群啊，若就连风吹都要干扰，可是你不舍得一直走在黑暗里下头，想追风想自由，想要一直手牵手去看海到世界流浪。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别管那是非，只要我们能绝对。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 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吴桐。刚刚我们听到的歌，周杰伦的《暗号》，接下来我们要马上听到的是凡凡的《我真的无法放弃》。 经历的我，交通着同一样的错，黑夜降落，整个人困在冷冷沙漠，不勉强你为我做最后的苏醒，爱的真理只能在童话故事里寻觅。我真的无法放弃，我不想这样离去，因为这世界有你才会坚持到了底，我真的无法放弃。 交通街头一样的走，黑夜降落，整个人困在楼下，不勉强你为我做最后的苏醒，爱的真理只能在童话故事里寻觅，我真的无法放弃，我不想这样离去，因为这世界有你，才会坚持到了底，我真的无法放弃，我也许没有结局，你结了新的决定，未来的是我不事情，我不会就这样忘记，是你让我知道什么叫做爱，就趁着心我无法放弃，我不想这样离去，因为这世界有你，才会坚持到了底，我真的无法放弃，我也许没有结局，你结了新的决定，未来的事我不生气， 实际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我真的无法放弃，这个是电视剧将婚姻进行到底的片尾曲。马上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 Sarah 带来的不得不在乎。 有一杯咖啡叫做苦，它能替人却是难受，就算是义无反顾再付出，爱情却已成枯木，叫幸福，品尝了心痛的温度，就算是不由自主迷乱路，也不会轻易乱脚步，

说夜里哭，我越听越糊涂。打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哦、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毒。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哦、每次都被欺负，相信我一定报复。 马上我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女歌手张韶涵发行的第五张个人国语专辑的第五季当中的一首歌，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歌曲，由创作者陈小霞谱曲，姚若龙作词，同时呢这首歌也是电影非常完美的插曲和韩剧《爱的谎言》的片尾曲。来听到的是《看得最远的地方》。 你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颤抖，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得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许过我受过伤，爱上心坎飞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给你一道曙光在肩膀，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得像太阳。 是抗日电视剧《战狼》的主题曲和电视剧《向着胜利前进》的片头曲，这首歌的节奏感呢十足的一个鼓还有电吉他的交响弦乐的融合，大气而且冲击力十足，沙宝亮温文儒雅的形象呢瞬间就被击破了。这首歌的名字就是《最初的信仰》。 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部落的太阳，为了最初的信仰，在我

过， 浪费那些时间实在不多。 听不见你有皱眉的，恨不能时间都停住。这种感觉就像夜晚都失去形容，看不见你就好像不被的生命了，既然你找不懂你的指引，什么甜蜜一碰我就是心痛。 我也没想到我能伸出坚持修来的符，赶快梳好头发，塞好衣服，收校服，心疼不让你有退路。 而你就是那么那么丢掉你的主意，总是把我浅显的优雅赶出街，就算改变也要稍微拒绝，告诉我你要我怎样。 想太多你就别客气，想到我请你用力，想念你到到点滴，就爱听你说外语。 We'll be forever out of you, you never know, yeah, yeah. 我在家里谁能把你宠坏，在大街上也想动我，和你在一起就是先把你放，把你放在心上，就得等你停下。 这首歌是羽泉1999年发行的首张专辑《最美》当中的一首歌，词曲呢也都是由流行音乐幕后制作人出身的二人创作。专辑一经推出，销量就破了百万，成为1999年的内地的销量冠军，推动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前进。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曾经你就是我的空气，因为你的在呼吸，我怎么感觉不到你？你说过相爱的人有默契，所以你的沉默。

赶快报名吧！抢评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或搜索公众号关注宜居惠州报名。惠州，你若来，一定爱。3月10号，我们幸福出发。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听说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我无法呼吸，我忘了自己，像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我开始怀疑，勉强去爱你，终于让自己坠落谷底。 这首歌就是罗志祥演唱的，由罗志祥亲自的作词作曲，为了纪念已经过世了的父亲。这首歌收录在了罗志祥的第10张个人专辑《狮子吼》当中。2014年，凭借着该专辑在 Music Radio 的 Top 排行榜上面，获得了香港地区的年度最受欢迎的男歌手和港台地区最佳舞台演绎的两个奖项。 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游戏在风中。

情